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我是同为一家大公司工作的汤姆和玛利亚，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，所以呢他们经常一块吃饭。这天晚上汤姆又约美丽的同事玛利亚共进晚餐，汤姆觉得作为男士他应该提前到达餐馆，所以呢他今天又提前到了。到了餐馆之后，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靠窗边的座位坐下来，等待非常漂亮的同事玛利亚的到来。没过几分钟，打扮入时的玛利亚就从窗边匆匆走过，而就在他路过汤姆座位旁边的时候，隔着玻璃他突然看到了汤姆，于是玛利亚停了下来，汤姆呢也非常会意的敲了敲座位旁边窗户的玻璃，而玛利亚此时也露出了会心的一笑，非常妩媚动人。在这之后，玛利亚就三步并作两步小跑跑进了这家饭馆，径直向汤姆的座位走过来。而就在此时，坐在汤姆后面的一位中年男士回过头拍了拍汤姆的肩膀。 不好意思老兄，能打搅你一下吗？ 先生，您有什么要帮忙的您尽管说。 不瞒你说老兄，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，你那招还玩得挺漂亮，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敲窗户能有这种效果？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国，有一天他们举行了一个经济振兴大会，当大家伙呢都拿不出好方案如何振兴本国经济的时候，有一代表突然发表了他的看法。 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们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我们邻近的大国宣战。 听了这代表的话，另外一代表有点急了。 你疯了吗？我们怎么能向邻近的大国宣战呢？ 刚刚发表了意见的这位代表仔细地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。 是这样的，女士们先生们，你们翻开历史看看，日本和德国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打败了，但后来他们又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援助，成为了经济强国。如果我们也能够被邻近的大国打败一次的话，也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援助，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成为经济强国。 听到了这位代表丝丝入扣的解释，台下所有的代表都集体鼓掌。而就在此时，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突然站起身来，向正在欢呼的人群大喝道： 都给我停一停，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打赢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汽车修理工约可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，这一天中午他趁着公司午休的时间又去逛服装店去了。他这个人逛服装店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拿服装店的衣服把手给蹭干净了。这天他在拿衣服蹭手的过程当中，突然就看中了这家店里的一件皮夹克，高兴之余他问了店员一句： 我看上这件皮夹克了，服务员，这件皮夹克的款式不错，而且你们保养的也非常不错，有什么保养方面的经验吗？ 听到了约克的话，服务员回答道：先生，这件皮夹克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特殊的保养，要说保养嘛，我们就是在每天中午您来之前把它挂出来。而在小镇上有这么一个开殡葬品商店发家致富的暴发户霍森先生，这天他正在店里给别人介绍棺材的时候，这顾客向他问了一句： 霍森先生，您这里卖的棺材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？ 暴发户霍森很殷勤地解释道： 尊敬的先生，我们店里最好卖的有两种棺材，您瞧这边，这边的这种棺材叫镀锌棺材啊，这种棺材最大的好处就是经久耐用，您再瞧这边，这边的这种棺材叫天然木质棺材，而这种棺材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健康。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。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人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。 为心情插上翅膀，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欢迎收听《幽默集装箱》。话说，在一个墓地里，这天一位男士正在墓地里凭吊自己的太太。由于他凭吊的时间过长，这墓地就快关门了。他听到大门嘎吱嘎吱响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门就要关了。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朝墓地的大门跑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冲着那个醉醺醺的守墓人喊道。 停下来，等一下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 那个醉了吧唧的守墓人听到了这个男的的喊声之后，回头冲这个男的喊道、 又来了，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赶紧给我乖乖的滚回去躺下。 话说在一条街上有俩私人牙医诊所，这一天呢，其中一个牙医诊所的牙医跑到另外一诊所求救去了。 哥们儿，能借我1000块钱吗？我这手头有点紧。 听到这牙医的话，另一个回答道， 哟，您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今儿我这还真没这么多钱。 听到这话，借钱的牙医满不在乎，一摆手说道， 你看没钱就没钱，哎，你看这么着成不成？你就自当今儿上午你亏了点，你呀、给我介绍俩病人过去，我保证明天就把1000块钱还你。哎，你还别跟我客气啊，我可不要那特严重的，一般般的就成。 而在办公室里，小杜一大早就非常兴奋的告诉他的同事小王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受咱们那倒霉经理的窝囊气了。我找了一份新工作，一会儿我就递辞呈去，我气死他。 说完这话之后，小杜还真是大踏步的走进了经理办公室。可是等小杜从这个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发现小杜显然并不是特别高兴啊。这小王赶紧就上前问小杜，怎么哥们儿，刚才你不是说你递辞呈去了吗？经理是没同意是吧？ 嘘，一边去，比他没同意还烦人呢。我刚才啊确实进经理室了。我进经理室之后，我把辞呈往总经理桌子上一拍，这总经理还真仔细看了，从头一个字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字，连落款都看完了。然后你猜他怎么着？他从他桌子里头拿出一张纸，一边往我手里递，还一边拍着肩膀跟我说：“ 他说什么了？ 说什么？气死我了！那话，他说你小子还挺有能耐啊，也学着跳槽哈，还偏跟我往一公司里跳，行，有你的，以后咱俩还得继续合作，祝咱们合作愉快。”话说小吴啊，在外头经常跑外，他是一业务员。这天啊，他突发奇想，他请了一专门卖手机号的朋友吃了顿饭，然后从他那好朋友那儿讨来了一特别好记的手机号。这手机号就仨数那么重复，135135135135。这小吴特别高兴，打那以后啊，他逢人就给人显摆自己这新手机号码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这小吴呢在原来那公司干烦了，想跳槽，他就毛遂自荐到了一家新公司应聘。在他跟这家公司的经理谈话的过程当中，嘿，没成想谈的还挺顺利，最后呢人这公司的总经理基本上就同意让他加入他们的这家公司了。这下可把小吴给高兴坏了。可还没等小吴抬屁股走人呢，这经理啊又提了一要求。哎，这个小吴啊，今儿咱谈的不错啊，就先谈到这儿。你啊给我留一手机号，过两天呢我让我们这人事部的工作人员通知你什么时候上班，好不好啊？听到这话，小吴心花怒放，他马上习惯性的开始报他那个非常好记的电话号码。 经理，我那手机号是135135135135。 听到小吴这么一报手机号，人这新公司的经理就突然站起来了，冲着小吴大声说了一句： 喂， 啊，行行行，你不用说了啊，你把这电话留给我秘书就成了啊。小伙子，最后我得提醒你一句啊，你这一激动说话就结巴这毛病，在进我们公司之前你务必得改，听见了没有？这天，小 Mary 跟她爸爸妈妈一块儿去参加叔叔的婚礼，看到新娘子穿的特别漂亮的婚纱呀，这小 Mary 忍不住问妈妈：“ 妈妈，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女孩子都要穿白色的婚纱呢？” 妈妈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这白色代表幸福平安，女孩子穿上白色的婚纱进行结婚典礼，就要说明一点，那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她就要开始幸福的、平安的生活了。” 听到了妈妈的讲解，小 Mary 也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然后他又开始问他的父亲：“ 爸爸，那结婚的时候为什么男孩子穿的都是黑色的礼服呢？” 听到这儿，爸爸也同样非常耐心的解释道：“ 这你就不懂了，孩子，他们穿黑的是为了纪念一下他们以前的生活，因为从这一天开始，他们的噩梦就要开始了。”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